过喺居住。咁啊，今日咧，我系非常嘅荣幸啊，以及咧系非常嘅欢喜，系到呢个地方同各位致呢个法缘。咁啊，刚才我哋阿林居士咧，唔系所介绍啊，咁啊，我只觉得就好惭愧啊，因为咧做一个佛教徒。咁啊，如果系自己能力所做得到嘅，咁啊，同你啲法缘咧，都系我哋自己每一个学法嘅人咧，系本分嘅事。咁啊，我就未曾讲经以前，咁啊，我都咧略略咧系介绍一下，咁啊，我自己同阿上华法师嘅来龙去脉以及咧都系啊。咁我记得在1947年。我受完戒之後，我就1948年咧就去上海讀書。咁啊，當時咧就係響一間啊叫做圓明講堂，就係圓英老法師啊所辦嘅靈嚴尊宗學院。咁我大概響嗰度住咗咧有一年多啲啦。咁啊，即係1948年啦，好似春季去嘅。咁啊，1949年啦。咁啊，因为呢个时局动荡，咁又翻嚟香港。咁啊，等于话我最先同阿昌华法师认识啊，就喺上海圆明讲堂，系1948年。咁啊，后来由于咁啊，大家都读完书啦，咁啊，所谓各奔前程啊，咁啊，我都走得远啲，咁就去到夏威夷。咁啊，昌华法师咧几十年啦。都是在香港弘扬佛法，尤其是是化导很多青年信佛，那是一件很难得是很稀有的事。那我这次回来，那既然我已经回到来香港，那就短时期相信我就不会来香港了。那由于青年会他们一边说就是想大家研究一下佛法，那原先的主意呢就想話一次過，即係每一晚講一次啦，或者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咁啊講一部或者任何經典隨我選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咁我現在我每一個禮拜就喺香港喺鳳鳴大廈嗰次啊，就講一次，每逢星期日，因為租太空館都好難租啊。咁啊個個禮拜嘅時間唔同，日子唔同咧，變成有一個人啊，假如一個禮拜有時個唔嚟得咧。他就不知道下個禮拜在哪裡講，那就很多問題，所以就定了就在銅鑼灣近到這個利源酒店的街角那裡有一個大樓，這個叫鳳鳴大廈，那就電梯呢按三次，那我每一個禮拜就在那裡講一次，是下午4:30到6:30。那既然在香港講一次，那我覺得九龍呢既然有這麼好的地方，那我都應該在九龍呢就結一次緣讲一次，咁所以我就自动咧就不如咧就唔好一次过讲一部经啊，几多日咧讲完就算啦。我话都不如咧将佢分开，你哋一个礼拜，除咗你哋每一晚有你哋嘅所谓或者其他嘅法事嘅活动之外，就喺个选择边一晚咧，如果系合我嘅时间啊，咁我希望能够尽量啊，我如果唔嚟喺香港或者冇病啊，都不如每一个礼拜一次啊。咁啊，九龍一次，咁啊，香港一次，咁啊，以呢個世俗眼光嚟睇咧，都算係平衡啊，即係公道咁解，就唔怕好似偏心咧啊，走於一邊啊。咁啊，既然大家都同意，所以我就開始咁啊，同各位咧係講一部啊，叫做《大方廣佛花嚴經》，入不思解説境界普賢行願品。咁啊，此一品啊，就系属于《花严经》里边其中之一品，就多数咧系讲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咁啊，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啊，亦都可以讲咧系一切菩萨嘅行门中啊所不能少嘅。咁啊，虽然普贤菩萨系以呢个大行出名，但系任何一尊大菩萨咧，佢都有佢嘅大行。不過咧，普賢菩薩咧，佢就特別咧比較咧明顯啲，所以咧就叫做大行普賢菩薩。 咁啊似一份經啊。咁啊，我哋有一句話，佢話如果你唔讀呢個花言經啊，就唔知道佛個富貴。因為花言經啊，翻過到中國嚟咧，通常講啊，就有八十卷個花言經，係有六十卷個花言經，有四十卷個花言經。咁啊，四十卷個花言經多部分咧，就係講呢個普賢菩薩十大願喎。咁啊，當時係呢三種花言啊。咁啊，如果你要講嘅啦，你又盡一生人啊去研究啊，都唔容易啦，係研究得通啊。咁啊，就幾十年前，即係我哋喺上海讀書嗰陣時，有一老法師，佢哋英慈老法師。咁啊，佢老人家都好慈悲嘅，佢一生人咧好少講大話經。咁佢一生人就研究啊，以共一運揚呢個花言經，尤其是八十卷嘅花言經。每一次有人請佢講咧，佢呢個定一個時限啊，要兩年，每日講一次啊。都要讲两年，咁啊就系佢老人家一生人咧最慈悲啊、最突出嘅地方。咁啊，自从佢老人家去世之后啊，直至到今日，而真真正正啊弘扬呢个花言经嘅人咧，可以讲系好少好少啦，有都唔多啦。咁啊，但系花言经既然呢个理论啊，就系好阔，亦都好高深。所以有一句话呢个叫做啊，你唔读呢个花言经啊，你就唔知道佛个富贵。咁啊，但呢个富贵两个字就唔系话好似讲佛咧好有钱咁啊就富贵，唔系咁样讲啊。呢个富贵咧就系讲佢呢个学术，呢个花言经里边所包含嘅理论系好广阔，系好高深。咁啊，通常讲啊，有十二门啦。或者咧講話時時發界啦，啊時理無外發界啦，時時無外發界啦，咁啊呢種理論咧就好深奧噶，亦都可以講咧，如果對佛行啊冇相當研究嘅人咧，亦都唔容易咧去了解啊。咁啊，由於佢所含嘅理論咧好高深、好廣闊，所以我哋形容佢咧係叫做好富貴啊。即係好似一個普通人咧，佢好有錢，咁啊有錢啊，當然屋企啊乜嘢都有啦，咁啊富貴之家啦。咁所以現在咧，就將佢哋形容佛說花言經啊，在一代時教之中，乃係咧好重要一部嘅經典。同時啊，亦有一個譬喻，佢話呢個花言經裏面所含嘅道理啊。也不過是釋迦牟尼佛呢所講呢是少少的一部分，就譬如乜呢，好像一棵樹啊，不管你大樹小樹，就算剛剛種一棵樹，咁一兩千塊樹葉呢就唔係奇啦，何況嗰啲古老大樹啊，幾多萬塊樹葉呢應該係有。咁現在佢就話呢，釋迦牟尼佛唔單話一代時教中所說嘅，在我哋嚟睇咧係好多好多啦，真係學都學唔曬啊！即使一生人嘅壽命，你都學唔曬佛教咧所講嘅道理。所以佢哋形容譬如咧，只係啊一塊樹葉，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所說咁多嘅理論。只不過咧，係一棵大樹裏邊啦，一塊樹葉。但係一棵樹仲有其他嘅樹葉咧，都未曾講得到。咁啊，説明佛咧呢個思想，以及佢呢個理論，的的確確咧係好豐富啊。咁啊，尤其是呢個花言經，咁啊，佛咧所講嗰啲理論啊，認真啊係高深，所以當時咧。一般嗰啲根性唔夠嘅人啊，佢就好似有眼啊，就不見啊；有耳就不聞。咁啊，呢兩句話咧，唔係話佢真係有眼睇唔到，有耳聽唔到，而係咧佢見唔到呢個理論裏邊啊所含 呢个最高深嘅道理，亦都可以讲咧，佢呢个耳仔虽然听到啊佛所讲啊，但系佢咧唔透彻了解啊佛啊所讲嘅理论咧系点样，所以后来佛咧先至咧无可奈何咧，咁啊先至咧就唔讲呢个《山经》啦，就讲其他嗰啲所谓四阿含啊、啊辩转啦、啊方等道啊。同埋呢個六百卷嘅大波夜經啊，咁啊漸漸最後咧，先至説呢個法華經同埋涅槃經，咁啊結束咗咧一代嘅儒教。咁我哋固然明白咗花蓮經係十一代儒教中咧最初成佛所説最深奧嘅道理。咁啊原則啊，現在我哋所講呢一本啊。即是呢一品啊，都不能讲一本啊，只系一品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如果在整个花蓮道里边嚟讲咧，系好少，好少，只系一品。但系佢里边个道理咧，咁啊亦都可以讲啊，就包含整部花蓮经里边咧最主要嘅道理，亦都可以讲咧，好似一本啊。多嘢多罗密多心经，虽然佢只系有260个字，但系佢就包含啊600卷啊大多嘢经嘅道理一样。咁我哋现在呢个娑婆世界中国，咁一般嘅人咧对呢一本普贤菩萨行愿品咧，好多人受持，好多人都过背，尤其是我哋呢个大丛林里边，乃至到现在好多嗰啲小净室。咁啊上祖典啦，咁啊练咗法归位啊，跪低咧，佢练呢个法愿文嗰阵时啊，都系练呢个十大愿王，从一者礼敬之法，至到十者咧普皆回向。咁啊，说明一个学佛嘅人，无论你系出家嘅行者，或者在家嘅信徒。假如我哋除咗真真正正啊口念十大愿王之外啊，我哋仲切切实实咁啊依照普贤菩萨呢个十大愿王嘅行去做，以共咧去发扬啊，可以讲得过咧呢一个人咧系真真正正嘅佛弟子，可以讲咧系一个真真正正嘅佛教徒，里边包括大智。包括大慈悲，亦都包括咧大愿力啊！所谓菩萨啊，一般所讲嘅德性，所谓慈悲、智慧、愿行，在我哋十大愿王里边咧都具足啦。尤其是在呢个末世嘅时期，所谓一般人嘅根性啊，冇咁猛利，或者由于呢个环境。所谓呢个时代进步，每一个人咧，佢每日嘅时间咧，佢唔系几多。你话叫佢真真正正坐响处啊，研究佛学，或者咧啊，付出一部分好长嘅时间嚟修持，一般人咧系唔容易做得到。所以在呢个末法时期啊，最令到我哋呢个大忙嘅人啊。可以了生死嘅咧，最好一种办法就系念南无阿弥陀佛，即系修净土法门。咁啊，现在我哋呢一品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就以呢个净土法门咧，就好有系。咁啊，亦都可以讲，点解在呢个末法时期，除咗观音菩萨普门品之外啊？而呢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亦系在我哋娑婆世界众生里边咧，好多人都受持、知得，以定读诵去研究，就因为咧，佢同呢个净土法门啊，好有关联。咁啊，在行愿品里边，最后啊，佢就说一段经文，佢话我哋一个人临死嘅时候，乜嘢都唔带得走啊！咁呢个都系实情啦，但系有一样嘢咧，可以跟住我哋嘅，就系乜咧？就话假如呢个人啊，如果佢一生人受持读诵， 此十大愿王，而且仲脚踏实地啊，呢十大愿王咧去做，以讲咧去利他，去化人。咁呢个人命中咧就呢个十大愿王个整个善根啊，就会导呢一个人咧去往生极乐。就因为佢有呢一段经文，所以净土宗里边咧念佛嘅行者啊，亦都咧将此一品设立呢个净土论里边咧一部分，即系话修净土嘅人咧，亦都好多人咧读呢一本行愿品。咁但系讲到呢个净土法门，就的的确确咧系在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人啊，一定咧要修学，尤其是今日嗰啲大繁忙嘅人啊，生活紧张，社会嘅进步，每一个人为着每一日得到略为咧环境享受舒适啲咧，咁啊拼命啊去搵钱，所以呢个时间咧就每人咧可以唔够用啊。咁啊，但如果我哋又想学佛，但系又想修行，咁啊点咧？我哋嘅只有咧。钱呢个净土法门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啦。你只要念得成熟，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咧送嗰一个念佛修净土嘅人咧，系往生极乐世界。咁啊，由于在呢个末法嘅时候，人系忙，而最好就修净土法门啦。但系净土法门咧，佢有人追不住啦。所谓横超三界，亦都可以讲咧系大业往生，而系一种最方便、最接近嘅法门。所谓不力皆是啊！你只要老老实实念佛咧，一往生净土咧，就得到呢个得取点。一往生净土啊，就依佛闻法。咁啊，呢种所谓最严峻啊、最直接啊、最简便嘅法门啦。是为中国啊，所谓私家判教咧所得修啊，即系未有咁样判法嘅。啊，一般嘅判教都系要点样个修行，点样个力嘅位次，但系唯有净土法门啦，你一句佛号啊，就可以往生极乐，得不退转。咁啊，现在我哋所讲呢一本行愿品，佢系属于呢个花严经里边。一品咧，但系《花严经》咧，在呢个经上讲啊，你能够种下呢个一性嘅原因啊，然后先至最后咧，咁啊回向，在此一品咧，回向往生极乐。但系在呢个净土法门，佢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啦，就已经系具足一切嘅原因啦。你就可以往生净土啦。咁所以嗰两样比较起嚟咧，亦都可以讲啊。虽然《阿弥陀经》咧都系属于大乘法，如果论时咧就判佢为方等时啊，系大乘嘅佛法啦。但系由于佢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送我哋往生，唔使送其他嘅一乘原料之恩，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最严峻啊，是最上啊，具足福德智慧的无上妙法。咁啊，如果咁样嚟到讲起嚟咧，咁啊，我哋啊，自己即算好有福啊。你即使未闻呢个《花严经》，未到呢个《花严经》嘅一定圆妙之恩啊，我哋只系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啦。咁啊，如果现在我哋再有善根，能够研究或者听闻受持读诵《花严经》，或者只系现在我哋呢一品啊，叫做《普贤菩萨行愿品》，我哋听咗或者研究受持读诵，最终。呢、这个一定严重之恩啊，亦都同时发起十大愿王，而我哋最后咧，亦都回向生净土， 咁就變成咧係嚴定之中咧係最嚴定，所以此一品經咧與呢個淨土之經啊係好有關聯。咁啊，除咗淨土三經之外啊，加上大勢至菩薩，即係靈嚴經嘅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以共咧此花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就列為呢個淨土五經。咁啊，除咗淨土三經之外啊，不管是大勢至菩薩圓通章，以及普賢菩薩行願品，都是在呢個娑婆世界裏面啦，一般嘅眾生嘅人類啊，都好有緣嘅。咁啊，所以我哋今日能夠有機會，大家咧共聚一堂啊，嚟到研究此一本咧普賢菩薩行願品啦，都算是大家咧係同眾一個善根，亦都希望咧。彼此啊，能够种呢个一定嘅原因啊，末后咧，人人啊都得到咧系最高无上嘅呢个往生净土、脱离众苦啊、成事快乐嘅果报。咁我哋讲经，咁啊通常嚟讲咧，就佢就讲大座啊，讲大座咧，相信好多人见过啦。咁啊法师啦，着一件黄袍。咁啊，着一件红都衣，咁啊，好庄严坐香处。咁但呢种咧，有佢个特殊，亦有佢个好处。如果在呢个大庙里边咧，就的确咧系要讲大座咧，就比较庄严。但系现在咧，响呢个城市，而且来嘅人咧，有阵时又早啲，有阵时又迟啲，因为佢呢个工作嘅时间、呢个环境嘅关系啊。咁而且咧，呢個大城市裏邊又比較咧係繁複啲，人嘅品類啊，來聽嘅人咧，或者有啲咧，未必得個個人咧係對佛教咧係有研究嘅。咁啊，有啲咧，整啲咁嘅隆重莊嚴嘅場面啊，甚至佢一睇咧，好似都驚驚地添，因為太過咧係莊嚴啦。咁啊，所以一般嚟講咧。我哋咧除咗呢个讲大座式，所谓啊又着得四四正正，坐得四四正正，又要诵经，又要唱赞，又要个个坐得咧四四正正呢种形式之外啊，咁我哋咧就系用一个通俗演讲嘅方式。咁啊，通俗演讲嘅方式咧，就大家咧比较或者系随和啲，啊或者你有咩嘢唔明啊，啊或者亦都可以提出咧。大家嚟討論，咁啊，至於講嘅內容，亦都唔一定咧，係完全咧唔用呢個大座式。例如我哋現在所講呢一品《普賢菩薩行願品》，咁啊裏邊當然好多係通俗，但係我哋有一個格局，咁啊呢個格局咧，我仲好想保留，仲想保留呢個格局。咁呢個格局咧，咁啊一般講經咧，我話講經嘅法師啊，就睇佢個學邊一方面嘅。如果佢係唯識宗，咁啊睇唯識宗咧講經嘅格局。如果佢係學嚴守宗啊，佢就有呢個嚴守宗咧嗰種嘅形式。如果佢學天台啊，所謂四教儒同埋呢個教官當中啊，學呢個天台宗嘅理論咧，咁佢嗰啲講經嘅法師咧。佢亦有一種咧嘅格局啊，等於話佢未曾講經以前，即係未入呢個經文以前啊，佢有佢一定嘅形式。咁啊，呢種形式咧，在我個人嚟講咧，都覺得咧好重要嘅。所以我現在雖然係通俗演講，但係我仍然咧開始啊，未曾入經文以前，我都仲好想咧。用呢一種天台中啊講經嘅形式咧，略為啊係解釋一下。咁啊呢種形式啊，就天台中嘅名詞啊，佢叫做五重言語。咁啊五重言語咧，即係有五個次序，裏邊所講嘅道理咧好深奧啊，所以佢叫言而又言，妙而又妙嘅道理。咁啊叫做五重言語。五重言語的名詞的次序呢，第一個叫做說明，就是解釋呢一部經的名詞。 咁我哋点解要解释啲部经嘅名字咧？因为每一部经啊，呢个题目啊，即系呢个经名啊，就可以讲将全经嘅意思咧，都包括喺里边啊。咁如果某一个人佢研究某一部经，佢只要将呢个经嘅题目啊，确确实实咧，能够深切了解咧，咁啊全部经嘅大意啊，佢已经咧有咗一个轮廓，就不至于话读呢啲经文啊，究竟系啲乜嘢啦，变咗自己唔知。但系如果佢能够在呢个经题里面，佢能够了解啦，啊有多少明白啦，咁佢以后佢自己读经文咧，佢就比较咧抽象，比较咧系了解。好似乜咧？好似一个人接衫啊，佢一穿穿住个衣领，佢样啊样啊，呢件衫就顺晒啦。佢日后接嗰阵子咧，佢就好贱啊。如果你将件衫倒乱嚟穿住咧，揸住咧，咁啊变咗咧件衫就乱啊，就好难接得对象啊。我哋一经呢个经题啊，其重要性咧亦系一样。你只要将呢个经题嘅理论明白咗咧，全经嘅大意啊，都可以咧懂得个几分啊，不至于话完全啦吓，唔知点咧讲啲乜嘢。咁啊，第二啊，就叫做显体。咁啊，体咧就系体性啊。咁啊，佛一代嘅时教所讲咧，有大乘嘅理论，亦有呢个小乘嘅理论。咁啊，小乘嘅理论咧，就多部分咧，就可能南传佛教啊，从印度咧传到好似越南啊、啊缅甸啊、啊泰国啊，同埋越南啊，旧时辽国啊，同埋柬埔寨呢啲所谓南传佛教嘅国家。咁啊，呢个小乘嘅理论咧，就系讲呢个三法印啊，所谓知行无常、知法无我，系涅槃寂静。咁啊，唔论我佢边一部经，佢一定咧要有呢三种嘅理论咧，嚟到做佢嘅体性，做佢嘅证明。任何一部小乘经咧，里边嘅理论咧，都到离不开咧呢三个问题。咁啊，大乘佛法咧，就尤其是中国，就系可以讲咧系纯一咧讲呢个大乘佛法。但是中国的出家人所受的比丘戒就小乘戒啊，但是他跟住就受菩萨戒，就研究呢个大乘佛法，所以中国的人咧都算系好有福报啊，受呢个大乘佛法的种子。咁然后由中国咧传去日本、韩国，咁啊呢几个国家咧就系讲呢个大乘嘅理论。咁啊大乘嘅理论咧就以呢个实相咧系为一经之体。所以诸经所讲的名词虽然是不同，但可以讲呢就是一个佛性。亦即是呢每一个人呢这个不生分裂的体性。咁原则我哋现在讲此一本普贤菩萨行愿品，在大乘理论里面属于乜嘢嘅体性呢？以乜嘢为一经之体性呢？咁亦都好重要啊！你有咗呢个名，但系呢个名里边啊，一经嘅名字里边啊，佢所含存嘅、所表扬嘅、所要发挥嘅系啲乜嘢理论咧？咁啊，所以跟住呢个释经名之后咧，就要讲出一部经嘅体性。咁啊，第三就名宗啊，宗咧就系修行嘅宗要。咁我哋对于一经嘅名字已经了解啦，了解咗乜嘢呢？就系了解到咧，佢所传啊系大乘嘅理论，抑或咧系小乘嘅理论。咁我就明白咗啦。咁啊唔系明白咗就算咯。如果你单系明白，你个习俗佢嘅行啊，你就唔能够达到你咧离苦得乐嘅目的。就好似我哋一个人想去旅行啊， 明知道某一个地方呢好风景，值得我哋去观光啊！你明白啦，你了解啦，你知得啦，但系我哋点样去呢？咁你要筹备啊！你如果唔筹备，你只系了解，咁你就呢世人你都冇话知去得到嘅。咁我哋修行呢，亦系一样，我哋目标就系要了生死，就系要离开一切嘅痛苦，而得到呢我哋呢个最后嘅快乐啊！就哲学嘅名词啦，所谓呢个应而上学，得到我哋呢个精神呢系最愉快，使到我哋呢个精神呢得到一个最好嘅归宿，呢、这个就系我哋修行啊，以及学习嘅目标啦。咁我哋点样修法呢？咁所以第三呢，你既然呢一边嘅命题，亦都知道佢所包含嘅乜嘢嘅理论，咁我哋就要依呢啲理论啊，佢老老实实咧，脚踏实地，咁个行啊，咁啊呢个修行呢，就叫做中要啊。咁啊呢一边里边啊，个中要在呢边处，等于话教我哋点样去修行。咁啊第四就利用啊，我哋世俗人每人做一件事，佢都有佢一种作用啊。好似我哋为乜事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咧，又入工去搵钱咧，就因为要吓、要食饭啊嘛，吓、要住房屋啦、啊，咁啊要着衫啦，有病睇医生啦、啊，可以讲啦，日都要钱使啦。咁我哋做工目的就搵钱啊嘛。如果冇钱，我就不能生活啦。任何一个人咧，唔能够离开呢个生活啊嘛。咁我哋都系修行，亦系一样啊。咁我哋既然又明白一经个题目，呢个个所嘅意思，我哋亦都知道点样去修行啦。咁我哋修行啊，我哋得到啲乜嘢好处咧？咁我哋亦都要表扬一下，要了解一下。如果唔系，我哋一味修行啊，咁我哋有咩结果啊？咁所以我哋需要知道啊。所以第四咧，就系嗰度辩扬啊，要辩论下。我哋从呢个修行之中咧，得到啲乜嘢嘅作用嘅好处？咁啊，第五就叫做判教啊。咁啊，佛教里边咧，理论咧有浅深，所谓十法教，从最初所谓人天，直至到出世嘅嗰个罗汉果啊，所谓圆觉有菩萨，然后最高嘅成佛，咁啊，亦都有好多个次第噶。虽然在呢个开悟呢方面嚟讲啊，可以一闻就千悟啊，但系在呢个断烦恼呢方面嚟，你亦都唔系为一下子嘛，就可以将我哋畜生嗰啲烦恼啊，一瞬间就断晒啊，即刻就成佛啊，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我哋在理论上可以一开悟就悟得呢个本性，悟得自己咧真系咧有佛性啊，可以成佛啊。但是等你真真正正达到成佛的目的呢，就要经过好多个阶段。好似乜呢？好似一千张纸啊，一沓。即使你近日个科学最昌明，嗰张刀呢是最利的，总之一揿掣就沙一声。你眨下眼呢，一千张纸就断晒啦。咁就够晒快啦。但是嗰一千张纸嘅次第呢，都是从第一张啊，一片片的最后第一篇章，不能够说那张刀呢在中间半路的时候就捉下去转个弯呢，那就切下去，没可能的。一定是从第一章眨眼眼最一开三个章，那一篇章它这个次第呢不能够倒连，是从第一章断到最后一章。那么原来我们修行亦是一样，我们见你我就可以一闻就千悟，好快好快可以开悟一阵子咧，真系见自己嘅本性。但系你想真真正正啊，达到成佛嘅阶段咧，你就要费好多时间啊，要慢慢啦去将你自己呢个多生多劫嗰啲无明啦、烦恼啦、嫉妒啦、共高啦、我慢啦、我见啦、我贪啦。呢啲咧唔系一招人啦，必成亦都唔系一招人啦，可以啊，走得顺。咁啊，所以我哋咧就要慢慢慢慢啦，去一步一步咁啊修啊。你个功夫到乜嘢嘅程度，咁你断啲乜嘢嘅烦恼， 你所得的果位呢是属于哪一方的。那这种呢就名为叫做判教相啊，相一部经在这个教里面呢，它是属于哪一方面，是圆教就抑或是顿教，是抑或是圆顿法，就抑或是圆次法。而我们已经去修行啊，我们所得的位置啊是圆顿的大法呢，就抑或呢是这个圆次的大法呢，那我们亦都呢要明白要知道。那所以它亦都不能讲四样，亦不能讲六样，五样呢啱啱好。咁由於呢五樣呢講起嚟呢，呢個道理好深奧啊，所以佢叫玄義啊。咁呢五重玄義在呢個藏經裏面啊，佢就冇呢個明文寫出啊，第一叫做釋明，第二個叫顯體，呢個第五嘅判教上在藏經裏面呢就冇呢個名詞啦，就只係呢佛教啊同这个东汉传入我们中国以来，其中经过三个晋朝、宋朝、齐朝、梁朝、陈朝，而至到了这个隋朝啊，咁啊以前咧历朝咧都冇人发明啦。咁啊至到呢个隋朝，智者大师啊，即系我哋天台宗嘅老祖师啊，咁啊佢就睇呢个经里边咧。先至自己有所领悟啦，你悟到呢五种道理，咁啊，所以呢五种道理在呢个藏经里边咧就冇明文指定，但系只系有呢五个意思嘅存在，但系从隋朝至咗大师以前就冇人咧发现到，系由智者大师咧先至咧去领悟得到，咁啊佢就发明咧呢五个名词。咁啊，发明咗呢五个名词之后，一路直到至到现在啊，咁啊，凡系学天台宗嘅法师咧，咁啊，一般嚟讲咧，就未曾入经文以前啊，佢都有呢五种理论啦，先咧嚟到解释一下，使呢个听众啊对全部经嘅理论咧有一个大概嘅认识。咁啊，但系近代咧有好多所谓嗰啲。头脑比较新啲嘅人咧，咁佢认为呢种咁嘅形式啊，就太过古板，好似一个圈咧，即系范围咗啦。咁啊，当然啦，佢咁样讲法咧系有理论，一啲都唔错。说不定咧，啊，如果一个聪明人啊，或者系一个对佛教好有认识嘅人咧，佢可以唔需要咧。要呢种咁啊嘅形式啦，去体悟。不过如果站在一个初学佛法嘅人啊，尤其是一向咧未曾听过佛经啊，咁啊对于每一部经讲咗乜嘢，佢未必一定咧了解。唔好话叫佢自己睇就睇唔懂啊，有阵时咧即使佢听啊，都未必咧听得明白。咁啊，如果我哋用呢种咁嘅所谓挨板式嘅形式啊。咁啊，先解释一部经嘅名字，等佢明白呢一经所讲嘅意思。然后咧，呢一本经啊，属于系大乘化咧，就因为小乘化咧，佢就了解啦。咁啊，然后佢依呢种法去修行，去脚踏实地咁嘅行持，然后得到一种咧好好啲嘅受用。即系咁样咧，对一个初学嘅人咧，系肯定咧好有帮助。所以我咧秉住呢一点嘅理由啊，大座固然咧系用呢种形式啦去讲，咁啊即使现在咧通俗演讲，我哋亦都咧未曾入经文以前咧，都仍然咧系采取呢种咁样嘅形式啦，去同各位啊先咧把呢个经前呢五种道理啦略为咧系解释下。咁我第一就释明啦，释明如头先所讲。我哋解释一部经嘅名字，咁啊一部经嘅名字啊，亦佢有佢嘅组织嘅构造。咁啊通常嚟讲咧，有话单系用人名嚟到写呢一部经嘅经题，有啲单系用呢个佛法 去成立呢个宗派，有啲啊单系用呢个譬喻嚟到成立呢个宗派，有啲咧系用人以讲法，有啲咧系用呢个法以讲呢个譬喻，或者人以讲譬喻，或者人法譬喻，三样都有。咁啊呢种亦都可以讲啊。如果纯粹站在我哋读书做学生嘅时候咧，亦系帮助我哋咧。日后啊，你一睇嗰啲经典，呢、这个名啊系属于边个里边讲咗乜嘢咧？系与人讲多，定抑或讲法多，定抑或讲譬喻多？咁我哋一睇呢个经题咧，就知得好多啊。咁啊，对于你哋在家嘅信徒，如果真正有心去研究佛学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咁所以咧，我亦都要啦吓，略略地咧嚟到系简介一下。如果单系以呢个人嚟立呢个经题啊，咁啊，例如好似《佛说阿弥陀经》啦，啊咁啊，说嘅系释迦牟尼佛系人啦，啊佢所说嘅理论啊，就系阿弥陀佛嘅净土依正法门。咁啊，所说嘅阿弥陀佛嘅教化啦，咁啊，亦系人咧，咁啊，佢就单人啦。系又好似有一本叫做《央屈摩罗经》，咁啊，《央屈摩罗》亦系个人名嚟嘅。咁啊，只单系个人咧嚟到立呢个天题嘅名字。咁啊，第二个单啊化啦，嗱，好似大波若经，咁啊，波若系化咧，系释迦牟尼佛所说一种啊最好嘅法喎。咁啊，叫做大波若，系属于化啦。有啲单啊譬喻嘅喎，嗱，好似宝云经，咁啊云就譬喻啊嘛，啊用云咧嚟到譬喻佛法，咁啊点譬喻法咧？云啊就可以自喻，就譬如佛一出世咧，好似啊大云起啊，跟住咧就说呢个甚深甚微妙法啦，咁啊雨能够洗净。呢、这个大地嗰啲所谓污浊啊，嗰啲尘气啊，咁啊佛咧所讲嘅法咧，能够洗净我哋呢个自身啊，嗰啲污糟嘅烦恼，咁啊就用譬喻嚟到显呢个法啦。咁所以《宝云经》咧，就系、是、以呢个譬喻啊嚟显呢个佛法。啊，咁啊如果系两样夹埋嘅咧，好似以呢个人。同呢个法两日立题噶嗱，好似文殊菩萨文波野经啊，正天王文波野经，咁啊文殊菩萨系人啦，天王系人啦，但系佢所问嘅波野妙法咧系属于法啦，咁啊我哋一睇到呢一本经书就啊系人以讲法咧嚟到立呢个题目，啊有一种咧用呢个法同呢个譬喻，好似妙法莲花经，咁啊妙法。就是佛所说的法啦，咁啊以莲花嚟到譬喻啊，咁啊一睇呢本嘅《妙法莲花经》咧，我哋就可以咧听听佢系以法同埋以呢个譬喻咧嚟到立呢个经题啊。咁啊又有一种咧就系、是、人义立题啊，嗱好似如来说狮子吼经，狮子吼就譬喻啦。咁啊，如来即系佛，佛就系人啊嘛。咁啊，佛说法啦，好似呢个狮子叫啊。点解佛说法好似狮子叫咧？咁啊，狮子一叫，狮子为兽中之王啊。咁啊，狮子一叫啊，所有嗰啲咁啊，其他嗰啲咁啊，走兽咧，听到啊，佢都肃静啊，真系啦，唔敢啊，再随便喐啊。就譬如佛咧，未出世以前啊。好多嗰啲外道嘅邪见，咁啊等到佛一出世啦，咁啊一讲呢个变法妙法甚深微妙法不可思议法啦，所有嗰啲外道嗰啲学见咧都冇得比啦，佢啲外道嗰啲学见咧都要咧静下嚟啊，所以永嘉大师啊，佢讲一本叫做《正道纲》，佢里边有几句文咧好好噶。佢话狮子吼就无畏舌啊，百兽闻之都皆老劣啊，向上奔波都失却威啊。咁佢话呢个狮子一叫咧，百兽都要全中力击。咁啊，但系佢咧 老人家就是讲这个禅宗的法门啊，赞叹这个如果开了悟这个人呢，他真的说法呢都是从他这个自身里面流出的。咁啊！呢个人开宗真啊，佢唔使读书啊，佢从佢自性里边咧讲出嗰啲佛法啊，句句都系妙法，都系从佢呢个自性流出啊，都系好正确啊！咁啊，一讲起嚟咧，所有嗰啲外道邪说啊，都要咧静晒啊，好似个狮子一叫啊，百兽都要潜中力息啊！咁所以人易入皮咧，就易同啊，易来说。狮子孝敬，咁啊，具足一就系具足咧，人法义就系先啦。本经咧就系现在咧，我哋所讲啊，呢一本《普贤菩萨行愿品》，佢个先系咧就应该叫做《大方广佛花严经》。咁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不过系全部经里边啊，其中之一品嘅。咁啊，所以未曾讲呢个品题以前咧，我哋亦都先要啊，将呢个《大方广佛花严经》呢个经题咧，略为咧系解释一下。咁啊，点样叫做具足人法义咧？嗱，《大方广》咁就佛所说嘅道理啊，吓方而且广又大，咁啊叫做佛法啦，就系圆融一性嘅大法啦。叫做大方广啦，咁啊法啦，法就系能说之人啊，释迦牟尼佛啦，咁啊人咧，佢以呢个花咧嚟到庄严呢个佛果啊，咁啊花就系譬如。